攻读圣咏集传一第一天善恶二路。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，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，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，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。它像植在溪畔的树，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所作所为随心所欲。恶人却不如此，绝不如此。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秕，在审判的时日，恶人站立不住，在义人的会中，罪人不能立足。因上主赏识义人的行径，恶人的行径必自趋沉沦。